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看锦鲤唱锦溪，坐龙鱼下车三条，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五里扎沙呀，夹子上的绿衣签，长汀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都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开价。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到了周末了，我们稍微放慢一点节奏，请您听听老录音老相声。下面您即将听到的这段是北京的相声老前辈孙宝才和王文禄合作表演的改行。说到孙宝才，相声老观众、曲艺老观众都熟悉这个名字，他的艺名叫做大狗熊。孙先生有录像资料传世，您看孙宝才老先生这个体格又高又壮，憨态可掬，所以呢这个艺名大狗熊啊很容易理解，也非常容易让人家记住。相声双簧都是一流的名家，孙宝才、王文禄这对老搭档合作了很多很多年。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段珍贵的历史录音改行。由于年代久远，当时的录制的条件有所限制，所以声音呢有瑕疵，希望您能够谅解。我们来听听这段珍贵的录音。 这个相声就是四门， 哎， 说学逗唱。 对， 哎， 不缺什么呀？ 学的多了 哦， 说个字印， 哎， 打个灯火，专门学这个大小买卖吆喝。 谁呀？ 我呀。乐什么呀？ 这做小买卖要不容易， 我知道啊。 他过去那做小买卖的那叫报金制。 是是 啊，你吆小买卖， 你先等等。我告诉你，相声演员呢最讲究吆喝。 是， 可是哪一位都吆喝不过我。 那为什么呢？ 我先做的小买卖，后说的相声。 哦，那怨不得了，那可吆不过您。您多大做买卖？ 我5岁就卖冰棍。 对了，不是你撒癔症了是怎么着？ 我这就撒癔症呢。 啊，5岁卖冰棍 啊？ 再说那么大车你推动吗？ 我要一小车子你管得着吗？ 那你没我早。 你呢？ 我4岁卖花生。 您那不像话。 怎么？ 4岁卖花生 啊？ 那筐那么大个。 谁说的？那这么大小筐子 你哪找的？ 那小车你哪找的？ 那我3岁卖糖 啊。我2岁卖瓜子儿。 我1岁卖萝卜。 我半年卖烤白薯。 你先慢点说。 哎，你说你的谁不像谁呀？ 你这半年像话吗？ 你再说吧。 好，我4月卖鼻涕。 我3月卖糖葫芦。 我2月就卖萝卜。 我1月卖香蕉。 嘿，好家伙，1个月了。我10天又卖苹果。 我落头会吆喝。 我没落头我就会吆喝。我吆喝什么我？ 完了。那还吆不过您了？ 怎么？ 您没到头都会吆喝了。 反正你吆不过我 啊！ 你吆不过我， 您不成？ 哎，这么办？你说你有能耐 啊？ 我说我能吆喝，你跟着我吆一回。 可以。 这回我吆一个买卖上句，你给我接那下句。 对对对。 你要接得上来，算你有能耐。 好好好。 听着啊，头一个买卖，还有两锅粮， 大山红啊，就这个 啊？ 有铁锹呢，就这个，甭吆喝那个。 多会儿有的铁锹啊？ 那回你们家插钢见去吧。 那我哪查去我？街里还损我？还有呢？ 啊， 还有呢， 还有呢。 你再听这个。南国大嘞，北部色嘞，脸色嘞，海关关嘞，高船二道狮子楼，色嘞，海关关嘞。我买一样，你干嘛要两样？ 哎，这高桌你不会吆喝呢？ 那我没买呀、啊。 那你不会呀、啊？ 不是，你再听这个。又有青了名， 卖大鬼对不对？ 你忙什么的你？刚要你给挡回去了。我告诉你，孙宝才 啊， 这个你在街上来，你是我师傅， 可以 听着， 有我 干皮开 干，好，这你能的可不小。 哎、 这下句在哪儿呢？ 这没下句这个。这么着，我接你的， 接我那接不来呀、啊？ 没的是， 听这个 来， 要干葱啊！ 我也没说接这个、啊，这一句我们怎么接啊？ 是啊，你那干皮我怎么接啊？ 你找两句的来呀、啊， 两句的接不来， 没的是， 接这个 来， 买大香 小金鱼嘞， 小李盆肉 拐弯了，再来 啊，石头 玉三的 桌一板头， 嘿，再来， 迎面 不爱不 馒头， 这又过去了这，再来， 粥啊， 走着粥， 大米粥。粥啊， 豆汁粥，大米粥，小米粥，江米粥，黄米粥，高粱米粥，杂货面粥，小货面粥， 喇叭粥， 喇叭粥啊！ 你咋要跟啊？ 有卖的吗？那个？ 哎，我卖赚钱，你管着吗？ 你不叫赚钱，你这叫气人。这么着，你这么能吆喝，你爸分出月份来 啊？一年多少月呀、 啊？啊，十二月。 你说哪个月份我吆哪月？ 啊。都有的吆喝， 哎， 还得识味， 当然了， 还得有这买卖， 哎， 那我就问你，在过去时候， 过去 正月初二一清早应该买什么？ 卖活驴， 干嘛用？ 拿过去时候猪尖儿、猪眼儿，都讲祭财神， 迷信呢。 拿胡同拴着一对对的， 是啊， 一胡同这么吆喝， 来来， 来活驴，哎，好， 是这个味儿，有这买卖， 有， 哎好，这是正月， 哎， 二月呢？ 二月。城里头爱吃 什么呀？ 带汤的豌豆， 哎，那叫豌豆粥， 哎，这么要换 来， 带汁汤儿的人热豌豆，热豌豆， 好，哎，三月， 三月 啊， 你逛盘头宫吗？ 东边门里头， 哎， 盘头宫 卖豌豆黄最多， 是啊， 那讲嘴快， 嗯、啊、嗯， 切块这样， 你瞧瞧， 来这俩带快俩。来着俩的筷子豌豆黄儿小枣儿大块儿的，挨着俩的筷俩，先着块小给你倒四根切， 切下来俩的块， 咱们的零说价儿， 怎么又另说价了？ 对了，五分钱的小碗锅去， 还怕没钱感觉？啊，哎，四月， 四月卖芍药， 不错， 芍药花儿， 哎， 这么吆喝， 你想想， 大芍药嘞。来一样饭少有火， 不错，好 的。 五月呢？ 五月卖杏， 也讲吆喝呢。 哎，讲五粒， 五粒， 嗯， 那又不够呢。 也别多，也别去。 你要吆喝，我数着， 数着 来。 香二连，不算你连，算连还管换连八大连。 耶，整五啊， 五粒 啊。哎，六月 卖西瓜， 哎，讲吆喝， 讲仨粒。 又有裂了， 哎， 你吆喝， 俩大二的，三了糖的，两个大的，仨的 啊，这不成，这跟那个同了字眼了， 怎么？ 杏儿有了五个音裂了，西瓜再来仨裂，那不成，你得改字眼儿， 改什么呀？ 改仨包， 难听 啊，不能够 改包 啊， 有这么吆喝的， 嗯嗯， 俩大二包，那好高然二包，那两个大包， 俩大包啊。谁打的呀？ 赔偿去，又跟改包打， 改了不行。哎，七月， 七月，葡萄枣，鲜瓜 你先给要葡萄枣， 葡萄这边 来， 来，哎，长白葡萄嘞，浪迹院的枣花嘞，卖枣的 不错。哎，卖鲜瓜的呢？ 这味儿啊， 你来来， 赶着味儿嘞。哎，买好吃的胡 了糊涂的喊天，我嘞 怎么糊里糊涂啊？ 我还没瞅什么甜瓜呢。 啊，这没谱这个感觉。八月， 我爱卖果子， 也讲吆喝， 分南北城。 你给小李北城的 这味儿 来， 大沙瓜呀，哎，万香果呀， 不错。 北城的， 南城的， 大林林 怎么吆喝？ 卖瓜在眼里闻香果耶， 不错。大街摆摊的 那省事了， 怎么吆喝？ 哎，五分一醉啊，五分一 醉，这怎么临醉了？这个 大街摆摊你卖什么呀？ 这什么都有。这个好，真能吆喝，这回又改了。 嗯， 九十冬了，四个月的买卖一块全吆喝了。 您找人啊？ 我干嘛呀？ 我挑不动。 这不要紧不要紧，你挑不动啊。我帮你挑着， 有利息 啊，劲头有啊。 可是过去买卖都有， 什么买卖都成 啊。 你吆喝， 听着啊， 来。 香菜辣青椒哎，也选了红啊眼芥菜，搞我了，买够我了，连一出连子了，菱角米油红花肉，煎鸭耳条，琢磨着热芝麻尖儿，要糖糖。花来卖花儿，卖气儿刮气儿，送财人了，造土要车票放好的呀， 我都来了，全都吆出来了。 啊，你咋把我包累坏了？ 不是，我拿这几个要撅你， 撅我。 我告诉你，崔先生，真是啊，这个做小买卖啊，真是行家。 哎， 卖什么就得吆什么，做什么就得说什么， 对 不对？ 那当然是嘛。 那么您说，有不是本行要做买卖的吗？ 不成。不是 啊，不行啊， 不成。 嗯， 哪有皇上世界 啊？皇上 啊 啊， 那皇上 啊， 比那天罡都厉害。 我这耍是怎么着？ 你说他死喽，与咱有什么关系？ 那个皇上死还有什么名吗？ 哎，有名， 叫什么呀？ 他死驾崩。 哎，驾崩怎么讲啊？ 我也不知道啊。之后跟人一打听啊，对了， 怎么着对了呢？ 咱们把驾着把他崩了。 哦，欠费了这个。 驾崩 啊，他死了没当什么事啊？ 啊，一百天， 什么呀？ 壮国福。 断国府 不准动锣鼓，连些对子贴都不成。 那个，我跟您说呀，京评曲连说相声也在内呀。 嗯， 那咱们就都甭干了。 啊， 甭干了， 甭干了 啊。 那好啊，那身后的蝎子 怎么讲呢？ 恶遮， 哎，恶遮。 进拿顶 怎么讲？ 空着镜， 哎，空镜。 撂羊头 怎么讲呢？ 支起来， 哎，支起来。 里边是挂灯笼， 这怎么讲呢？ 发斋， 哎， 包个煤稿子 怎么讲呢？ 钉板， 呵。 去个没粮豹子 怎么讲？ 回了， 哎， 喇嘛的鼓 怎么讲呢？ 扛着 我，你这挨饿怎么就色多呢？那您说都干嘛去啊？ 都改行了， 改行了， 改行了。 您说都是干什么的？改行了， 有一唱十块钱的 啊， 抓着， 嗯， 认得吗？ 认得认得， 改行了， 卖什么去了？ 卖切糕， 切糕好办， 嗯， 弄一车子，来个案子，蒸一坨切糕，转胡同去啊，切糕完了， 哎，你那么硬会啊？他会吗？ 哎呦，他外行。 你听过十块钱吗？ 啊，听过呀。 哎，头六个八字形， 您给小两句 这味儿。 您来来， 包大二天来西窗窗，福源山前将玉瓶 走。这怎么意思？ 这锣 有一锣板， 哎，他按这调买切糕。 哦，用这个。那您想一想， 你扶着案子， 您来。 我这切糕面又黏，早晚来不甜，你甭给钱。 都什么意思？ 切了一块、啊、 哦，切了一块。 庄外吃了我的切糕去呀，年中外富贵荣华万万闹年。都来吧，都来吧，都起都强， 全卖了， 全烂了。 这谁让你这么做来着？ 你拿当家伙， 外行不行。得内行， 有一唱老生的改行了， 卖什么去了？ 卖豆汁儿， 豆汁儿也好办， 嗯， 来一砂锅，弄一圆了，切点咸菜丝儿，串胡同一吆喝， 嗯， 豆汁儿开锅，完了， 不成，他不会吆喝， 哎呦，他外行， 一吆就老生味儿， 是啊， 哎， 您想想， 过豆汁儿， 哎，怎么了？ 真烦， 是不卖钱吗？ 我这豆汁儿啊。听我说，我这豆汁儿真不错， 喝到嘴里，你热火摇晃了半天呐、啊，到这儿啊，开锅呀，大呆大呆， 糟了， 怎么糟了？ 一字没买，坏了锅呀， 锅怎么坏了？ 他拿当家伙了， 嗨，这哪成这个？外行真不成， 一上花脸的改行了。 卖什么去了？ 卖西瓜， 卖西瓜大半得行去， 那外行可不成。 是吗？ 人设备好， 还有设备。 哎， 什么设备？ 小案支起来， 哎， 铺好蓝袜子， 对， 拿凉水先一铺， 多漂亮。 过个水， 哎， 搁一腰子盆， 哎， 拿西瓜问一问， 问问， 就知洗几成熟。 那是手艺， 拿大锅一摁，唰一响，熟了。 哎， 啪切一瞅，黑色红瓤， 多好看的， 不卖，拿绣垫上， 摆上了， 那就样上。 哎。 又切一瞅白沙蜜，不卖，样上 又摆上了 五花三层， 呵， 蓝手跟花一样， 哎， 人树干腰围好听， 您给瞧瞧， 拿扇红苍蝇，俩大儿嘞，今年不吃过年见嘞，带了冰糖哎，这两个大嘞， 多好听啊。不吃都想来两个。 哎， 您说这位老板有那小案子吗？ 没有。 是什么呀？ 家铺板拆了，搁外头了。 是啊，蓝袜子 没蓝袜子，花炕单子铺上了， 穷对付。哎，腰子盆呢？ 拿腰子盆啊？ 是什么呀？ 洗着盆，饭搁上了。 不讲卫生，哎，切西瓜用薄刀， 没钱买。 是什么刀啊？ 唱戏大鬼刀，挂出来，上市买40多个， 不少。 那少切 啊？是啊， 噗噗噗，全宰了。 这位急性子。 切西瓜，老少三辈儿， 这怎么讲呢？ 大大小小， 全有。 马这么一案子， 嗯嗯， 他出虚云气碗， 有人吃吗？ 那好，二哥 啊， 这个 怎么意思？ 你卖西瓜拼命啊！ 这什么样？这是， 那本来是不是丑，谁丑得了他？ 也得吆喝呢， 一吆就花两味儿。 你想想， 我这西瓜在沙糖，不信过来尝一尝，俩字儿一也快。不问呀，我糊啊！你们来吃啊？ 有人吃吗？ 谁敢过来？ 这没人敢过去。 大王哥退，他急了。你要不吃，我打开汤。 全吃了， 人全跑了。 那是得吓跑了。 谁瞅自杀的？ 您说这个外行真不行， 是不是？ 真得内行。 有一唱青衣的改行了， 唱青衣的。 哎， 卖什么去了？ 卖玉兰花。 这个玉兰花也得会吆喝呢。 当然喽。 您给小姐穿胡子怎么吆喝？ 那一会儿买了一块一垮小筐子，就是这样。 你来来， 玉兰花的抹抹莲花哎， 这多好听啊！ 买花过来。 您说这位老板他也这么吆喝吗？ 不接，小嗓 小嗓。 嗯， 那您给瞧瞧啊。 可以啊， 您来来， 我来俩。 哎，您瞧瞧， 这手拿手绢啊， 哎，有姿势。 这手盯着花篮， 哎， 往这边买的这味儿。 你呀，饶我一朵吧。 不饶。 美什么你这个？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 来。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更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善运平风，傻金山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您听到的是北京的相声老前辈孙宝才、王文禄二位合说的相声《改行》。下面我们继续请您欣赏相声名家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戏剧与科学》。 这个曲艺嘛，就是什么全有， 形式多种多样， 也有说的，也有唱的。 是啊， 但是观众往这一坐呀，爱好也不一样。 各有所好。 有这么几句话吗？好走东的不走西，好骑马的不骑驴，好吃萝卜的不吃梨，好养活鸟的不养活猫。这叫人再论。 这句我听着各里各声的。 是 好养活鸟的不养活鸡，他就合辙了。 这不能单纯强调辙 啊， 咱们得照顾情理。这个鸟跟鸡呀，还可以同时养活，这鸟跟猫不能同时养活， 到不了一块儿。 没有说这位好养活鸟，出门老架着个鸟，又好养活猫，这儿抱着个猫，出来没事溜溜，老缠这猫啊，多的那猫一犯性，鸟啊给开了。你呢？ 好养活鸟的不养活猫， 这就说明啊，一个人一个爱好。 嗯，对。 您爱好什么？ 嗨，我这还谈不到爱好，体格又不行，你说打打篮球吧，回来摔着，我这就是没事啊，下盘棋儿。 哦，喜欢下象棋。 对对对， 那这也是个爱好， 可不？ 听说您这棋下的不坏。 臭棋老道。叫您笑话，您这个不会。 您跟我的爱好就不一样。 您是好。 我最爱好京戏。 哎呀，这个京戏可得吃功夫啊。 那当然了。 您是好唱？ 我好听。 咱俩说两线里去了。我也是爱听啊。 这个听跟听可不一样。 它有什么区别吗？ 我是善于拿耳朵听。 是啊，使鼻子那叫闻。 我除去用耳朵听以外，还用眼睛瞧。 我听戏也不闭着眼。 你也瞧吗？ 那多新鲜呢。 瞧什么呀？ 瞧热闹啊。 哦，就为了瞧热闹 啊。 那您就甭进戏园子了。 上哪儿啊？ 晚上6-7点钟啊，劝业场附近您溜溜，那比哪儿不热闹。 净热闹不行啊，它没味儿啊。主要得味儿好。 还得味儿好。 哎，对了， 那您狗不理来一趟。 包子味儿 跟那个馅儿那味儿。 您这没事净抬杠。 不是我抬杠 啊， 因为您讲的没有道理。我们听戏不能单纯讲究味儿好，或者是看看热闹就完了，那就没有什么作用了。我们听戏啊，必须要了解一出戏的主题思想、中心内容，它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它教育意义何在，每一出戏里全有。 哦， 还甭说我们现代剧目，就拿传统剧目来说，也是同样有教育意义。 您说哪出戏啊？ 咱们举出个例子来啊。 啊， 这出戏嘛，大概同志们也常看，就是《失控斩》呢。 哦， 这个戏 《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 对， 这出戏我会。 会吗？ 小马谡失家一亭，领个人捆。 谢谢。您怎么说好好唱上了？ 唱啊。 啊， 这唱也说明一个问题。 说明什么？ 也就说明我对这出戏啊，我会。 您听啊，朱向臣对这出京剧《失控斩》还真熟悉，说唱就唱，唱的还是有滋有味的。这段相声叫《戏剧与科学》，怎么个科学呢？我们请您下半时段的空中笑林再继续欣赏苏文茂、朱向臣的表演。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邀请您过会儿回来。 自己的步伐、yeah、告别所有旧的想法，别害怕不像话、啊、你怕了吗？还怀疑吗？啊啊啊啊、yeah、放开一切，体会变化，是否就是情绪化？上不下，够了吧，算了吧、啊、说真心话，你善良吗？啊啊啊啊、yeah、往前追，往后退， I feel so good， 快提高分贝，为了爱把速度都加倍， 是什么颜色的？大鼠是不是比小鼠厉害？秋老虎喜欢吃什么？ 日历中感受不到的节气，就去大自然中发现吧。路虎发现神行，以强大的全地形能力及5+2灵动空间，让全家从容探享每个时节美景。 我是吴尊，和我们一起发现中国24节气。 400-820-0187。 阿尔囊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阿尔囊神，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徜徉四季书海，邂逅书香盛宴。第八届北京阅读季，期待您的参与。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19个重点阅读品牌活动，16+1区特色阅读品牌与您共享阅读之美。300多场阅读活动，100余家新型阅读空间，带您接力挑战阅读马拉松。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联手深入报道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10项天坛奖项，7位国际评委，8年匠心积淀，全民电影狂欢，最近距的影人对话，最精彩的佳片推荐，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记者携手为您送达。北京国际电影节，共享资源，共赢未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坦荡。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前半夜，本市有一次明显的全市性的降雨天气，降雨会导致路面的湿滑且气温骤降，降幅可以达到10度上下，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同时还需要增添衣物。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中雨，偏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 75%。今天夜间小雨转阴，东转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有雨，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14到16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4，适宜穿甲衣类服装。今天白天天空阴沉，光照不足，紫外线气象指数是2，紫外线照射强度弱。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寻途，不论八卦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豹，一拿起快板一点不着价。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评，太逗哏了。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上半时段尚远请您欣赏的是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戏剧与科学，刚刚开了个头，我们请您继续来听。 咱们举出个例子来啊，这出戏嘛大概同志们也常看，就是失控斩呢、这个戏 失街亭控城计斩马谡， 对， 这出戏我会。 会吗？ 小马谡失家一贫，领个人困。 谢谢。您怎么说好好唱上了？ 唱啊！这唱也说明一个问题。 说明什么？ 也就说明我对这出戏啊，我会。 您会这出戏？ 会呀、大小节骨眼、犄角旮旯，没有咱们说不上来的。这出戏 那好极了我问问您，这出戏的内容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失控斩的内容？ 失控斩的内容 啊， 那怎么不能讲啊？ 您给讲一讲。 不就是马谡失街亭，后来诸葛亮没办法了，摆一些控城计，以后斩马谡。 完了 啊！ 嗨，我问您他说明什么？ 说明什么？反正说明这出戏是一大段唱功戏。 就说明它是唱功戏就完了 啊。 嗨，我是问您这出戏的故事是什么？ 故事就是这个守街亭的时候啊，诸葛亮绝不该派马谡去。 不该派马谡去。 哎，对了， 派你去。 派我干嘛去？要派我去。 我再问问您 啊， 这个司马懿他为什么不敢进空城？ 那当然他不敢进去啊。 为什么呢？ 那不诸葛亮唱了一大段吗？ 我是问您，司马懿因为什么不敢进空城？ 你这脑子讲了半天呢，还满没听明白。年轻轻的真绕得不开了。这个司马懿主要的原因不敢进空城，那就是诸葛亮啊唱了一大段二六，那不被司马懿给吓跑了吗？ 我这才明白。 你明白了， 诸葛亮这段二六嘛把司马懿吓跑了。 对了， 再加上他那段三眼呢，这司马懿就得投降喽。 再唱段坠子呢，司马懿该交枪了。 你

岁平安，天天快乐。让歌声驱散末日的忧愁，让酒香温暖人们心窝。祝你一路顺心，祝心工作焕发吉神，幸福生活。祝你一路顺心，祝心工作焕发吉神，幸福生活。 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祝愿家幸福，人人快乐。在灿烂阳光下喜欢舞放，在人生大道上放声高歌。 祝愿爱情甜蜜，青春似火，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我儿子是修铁道的，他要去新中国， 咱们一块儿去新中国。 儿子， 哎， 给爸爸吹一个。 哎，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共襄文艺盛典。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专业级全场和高端 SUV 全新 Jeep 大指挥官，由 2.0T 直喷增压发动机与9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的高效动力总成，领先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从容驾驭人生大场面。售价27.98万起，至北京车展 W4 展馆品鉴。10年350万车主，从 LaVida 到 LaVida Plus， 全新朗逸 Plus 携大众最新设计优雅登场，尺寸空间全面提升，为您带来越级驾乘体验。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 ACC 自适应巡航系统。4月25日北京车展 W4号馆，全新朗逸 Plus 为你而来，上汽大众4008201111。 春风是什么颜色的？大鼠是不是比小鼠厉害？秋老虎喜欢吃什么？ 日历中感受不到的节气，就去大自然中发现吧。路虎发现神行，以强大的全地形能力及5+2灵动空间，让全家从容探享每个时节美景。 我是武尊，和我们一起发现中国24节气。 4008200187。 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 招商银行生意贷、个人贷款、经营用、办理易、审批快、期限长、还款易，随借随还真方便。有了生意贷，事业发展快。